大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关浩全。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你同恶嘅距离系有几远呢？又或者有几近呢？今集咧，我哋就同大家讲下荀子，讲下点样讲恶。咁咧，我哋就首先介绍我哋嘅人脚啦，然后就再介绍我哋今日请嚟嘅重量级嘉宾。咁啊，首先当然就系大家好熟悉嘅阿超咁样啦。咁仲有呢边嘅就系我哋嘅大师兄啦。咁其实唔知大家知唔知就是、我哋嘅主持人脚咧，其实今日同我哋嘅嘉宾咧都系好有渊源嘅。咁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邓小虎，小虎。咁咧佢就系呢个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嘅副教授。咁咧就專門研究荀子嘅， 睇下呢啲先啦。 係啦，就係有啲啊，有啲著作 係關於文， 係啊，陣間都會討論下嘅。我哋會講下關於小虎嘅著作啊，佢點樣理解荀子啦。咁我哋每一次請親嘉賓嚟，如果認識嘅都會拍下關係先啦。我哋好中意做呢啲噶嘛，咁講下啲關係先啦。你哋有咩關係啊？ 我拍下先啦。我哋有個傳統啊嘛，之後係就會有一啲叫做 O-cam 嘅，咁咪會分組嘅。咁小虎就我祖仔嚟嘅，當年係 啦， 咁好犀利啊！ 係 嗰陣時唔係叫祖巴嘅，就咁組長。嗰陣時佢咧 break， 咁我哋其實係選科咧，都係喺嗰啲 O-cam 搞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唔教佢選科咧，佢選唔到，佢就冇今時今日嘅，所以好重要啊都。同埋講一件事，講一件事咧就係佢 break 咧，我哋傾完咧，咁佢走咗去喎，突然間唔見咗人啦。跟住過咗15分鐘翻嚟咧，攞住個膠樽咧。汽水樽咧，入面有隻好大嘅螳螂，好犀利！ 即係十五分鐘捉嗰隻螳螂， 捉嗰隻螳螂翻嚟，係啊， 即係愛護大自然啫， 好愛護大自然噶。 我就當然係比較年青噶啦，屬於嚇。咁咧就我係讀大學一年級嘅時候，小虎應該係四年級嘅。嗰陣時係有一個大學嗰啲雙周會咧，睇住佢上台攞獎嘅，好犀利嘅。 攞大獎添啊！嗰個係生涯最大嘅成名獎。 係啊，咁啊，不過之後第一次同小虎傾偈咧，我。依稀記得咧，係喺一個我哋嗰啲嘅讀書組嗰度嘅。咁但係嗰日讀啲乜嘢我都唔記得啦。但我記得嗰陣時小虎係研究倫理學嘅。咁佢講咗一個講法，即係睇完嗰篇文，佢話呢篇文咧雖則冇辦法解答到咧 Why should I be moral？ 我為何應道德？但係起碼解答到咧 Why should we be moral？ 我最記得呢句説話，即係佢可以講到為何我們應該道德。 咁啊， 所以就此可以引入啊小虎个研究嘅背景啦。即系以我印象，你原本研究伦理学啊，但系你后来去咗英国咧，就反而系研究荀子，研究中国哲学。点解会有呢个转变啦？同埋点解去外国研究中国哲学嘅？点解咁有趣？ 系即系其实阿超啱啱讲嗰个题目，即系 Why should I be moral？ 其实都系我即系一路关心嘅议题嚟嘅。即系其实我谂或者讲一讲我嗰、那个。研究背景或者研究興趣，其實一路都係想，即係反而我係對個現代世界，即係人嘅處境感興趣嘅。即係我就話，即係喺一個現代嘅世界，即係我哋點樣生活呢？即係人應該點樣做人呢？咁樣嚇。咁當然都會有對，即係你話中國個傳統感興趣嘅。咁但係我即係入手其實的確係西方哲學嘅。咁嗰陣時即係本科嘅時候，其實都跟即係石元康先生即係讀書嘅咁我嗰、那個即係畢業論文其實都係跟石生寫嘅，咁啊寫韋伯嘅，即係 Max Weber 嚇，咁都係講嗰個現代性嗰個特質。咁碩士就寫 McIntyre 啦 ，Alastair McIntyre， 咁寫個 After Virtual， 咁其實都係即係現代世界嗰、那個即係倫理處境嚇，即係人應該即係喺一個現代世界人點樣處理，即係我應唔應該遵從道德啦？咁道德同人嘅關係，其實喺呢個脈絡之下咧。即係去睇荀子嘅，咁其實即係我嗰、那個路數其實更加多係即係我哋而家所講嗰個比較哲學咯，即係 comparative philosophy 啊，咁即係所以就係從呢、這、一個即係英美分析哲學進入比較哲學，然後再睇翻荀子嘅，咁會去即係我博士就喺牛津啦，牛津中文即係我哋叫 Chinese Institute 啦啊，咁其實。就主要因為獎學金嘅，咁我就為咗申請獎學金，即係個太古獎學金 Swan Scholarship。咁啊寫咗一個即係比較哲學嘅題目啦，即係其實現代世界或者現代性同埋荀子嗰個思想傳統，即係荀子可唔可以回應到現代世界？咁當然個背景都係儒學嘅傳統啦，即係我哋知道其實儒學喺即係清末以嚟，其實都即係成個中國傳統其實受到挑戰啦。咁啊儒學包括其一啦。咁其實就係想睇下，即係儒學會唔會有啲資源，即係回應即係現代嘅一啲倫理學嘅挑戰啊。咁其實都係即係用咗好多西方嘅一啲理論，所以就 的確同傳統嗰、那個即係中國哲學嘅進路有啲唔同嘅啊，咁就反而係更加多係從即係西方哲學角度進入即係中國哲學嘅即係世界咯。 咁點解儒家傳統會揀荀子嘅？係咪因為佢喺英語世界比較流行啲，或者 咁樣寫攞獎學金易啲係咪？會唔會特別啲？ 即係有好多因素嘅，即係我諗其中之一就係、是、即係荀子相對少啲人做啦啊，咁啊即係其實值得。探究多啲啦，咁其實同埋另一個都的確係荀子，其實嗰個論說方式係比較接近西方哲學嘅、嗯，即係喺先秦你話即係孔孟荀嚟講啊，咁佢係即係正反兩面啦，咁好多人即係有唔同嘅睇法，但係佢係比較接近，的確係即係現代西方嗰、那個即係分析哲學嗰個論說方式，即係有好多個定義啦、啊、然後進行一啲論證啦，咁我諗係即係。呢、這、一個方面會吸引到我啦，同埋的確佢係即係我諗當時可能朦朦朧朧嘅，咁我後嚟研究落就會發現其實荀子係比較貼近現代世界嘅，咁有機會都會即係一陣都會再可以再講一講。 嗯、我諗我哋都有呢啲經驗啊、嗯！你同邊個哲學家相遇，或者你做咗邊一個哲學家嘅專家咧，係好講緣分嘅。 係啊，咁主要係咁樣咯。咁同埋即係其實去到就發現其實有好多淵源嘅嚇，咁、因為即係荀子嗰個第一個英文翻譯其實係 Homodops 嘅，咁 Homodops 其實就係喺即係牛津嗰個 Chinese Institute 即係做即係個 Chair Professor 嘅，咁、啊、即係其實又有淵源，同埋當然即係 James Lick 啦，其實即係李亞國都係個 Chinese Institute 第一任嗰個 Professor 啦，咁佢就翻譯其實都翻譯好多嘅中國經典，即係佢 宗 教史啦，即係佢四書啊嗰啲，咁、所以其實係即係去到係反而係一個。我即係未必能夠嚴格界定，即係中國哲學，視乎你點樣理解中國哲學嚇。咁、啊、可能更加近就比較哲學同埋漢學嘅傳統啊。咁然後咁樣去進入嘅。咁當然你話中國哲學係一個廣義，就係研究關於中國嘅哲學。咁當然係啦。咁但係你話狹義啲，即係一個傳統做即係或者即係可能某生啊佢哋咁嗰個路數有少少唔同嘅。啊，咁就咁當然我就覺得係應該係廣義，其實係容許唔同嘅探討方式咯。咁、啊、所以更加多係一個比較哲學啊、漢學嘅傳統，咁即係當然同埋有一個留學嘅機會啦，咁樣嚇，咁、啊、即係去一個著名嘅學府，咁其實即係會浸人咁樣、啊嗯、 但我想問一下咧，即係順住落啊，咁繼續問一下，因為咧，我諗會唔會即係西方英語學界對於荀子個地位嘅睇法同可能漢語學界好唔同咧？因為我哋即係我補充一下啲背景俾啲觀眾知嘅啫，漢語通常就係覺得孔孟並稱嘅、嗯，即係然後荀子咧就可能比較係一種行咗條歪路咁樣，唔係名門正統咁樣，即係有啲類似咁嘅諗法。當然有人翻案咯。咁但係英語學界會唔會有第二啲諗法？即係啊，其實荀子唔係咁嘅，又或者其實儒家所謂嘅正統，我哋有好多種唔同嘅理解嘅。 我諗即係其實外國即係或者西方學界未必咁關心所謂正統嘅問題嘅啊，咁當然佢哋嘅即係研究一開始都係孔孟為主嘅啊，因為即係佢受即係接觸中國，咁佢梗係研究一啲即係中國人覺得重要嘅一啲經典，咁所以其實即係好長時期其實的確即係外國嘅即係比較哲學界又好，中國哲學界又好，咁其實佢哋都係研究即係論孟多嘅。咁、啊、就即係我諗係70年代開始漸漸就多人做即係荀子，即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 A.S. 夸啦，啊即係柯洪文教授嚇，咁、佢就做好多荀子嘅。咁但係真真正正我諗即係引起即係西方對荀子嘅興趣，其實都係靠翻譯啊，即係有一個全譯本啊。之前我啱啱講 Homodops 啦，咁就大字譯本嚟嘅。即係 Burton Watson 啊，咁佢都係字譯本，嗯、但真真正正就係即係80-90年代，咁就有一個全譯本出現。 Noble 啊，咁係啦 ，John Noble 嗰個全譯本，咁嗰個其實對帶動西方對即係荀子嘅興趣就好重要咯。啊，咁佢有一個全譯本，咁佢都好多注釋嘅，咁就可以即係西方，因為坦白講都唔係個個會識睇中文噶嘛。啊，咁佢有一個全譯本，其實就引起咗即係西方哲學界啦，咁啊對荀子嘅興趣。而荀子又的確係比較貼近即係、就是、現代嗰個做哲學嘅方式嘅，咁、就其實係的確係00年前後咧，啊，即係其實就有開始有好多關於荀子嘅著作啦，啊，即係其中一個就係 Paul Golding 啦，即係我唔記得就係1997定1999，佢自己嗰個大學論文就出咗書，啊，咁就係、是。 都幾有影響力，即係好長時間裏面，即係一個專講孫子嘅專著嚇，咁然後有2000年就有一個孫子嘅文集咁樣咯，啊咁就其實就即係會即係都叫做方興未艾，你可以話我嗰、那個即係我2001年去讀書嘅，咁其實喺呢個咁嘅背景，的確就開始越嚟越多人重視孫子嘅。 但嗰個研究重點咧，會唔會同漢語學界有啲唔同咧？定係其實都係大概都係研究性樂啊，關於佢點樣睇禮儀啊，等等等等。 同埋可以順便埋個評價會唔會都唔同咧？即 係 會唔會評價高啲定低啲咧？相比一般當時 嗱，我諗佢個評，即係佢哋未必直接就關心個評價，即係唔係好似我哋關心就係、是、即係好慢信邊一個重要啲，即係有足球呢啲問題，但呢個未必係佢哋最核心嘅問題嚇，即係都係佢哋嗰個即係傳統裏面就係、即係孫子點樣去理解道德啊，即係所以我啱啱講嗰個2000年嗰個文集咧，其實佢就講 virtual 啦。即係 moral agency 呢啲嚇，即係呢啲都係即係佢哋關心嘅議題啦。啊，即係其實即係孫子喺即係可能孟子之外啊，咁佢哋對即係可能理性啊，即係德性啊，即係道德或者一個即係人嘅即係行動體啦，或者主體嗰啲理解啊，咁就咁樣去進入啦。嚇，咁佢哋未必會直接話即係比較，即係當然有比較好慢嘅異同嘅。咁但我又唔覺得佢哋好特別關心就係即係。即係孫子係咪正統啊？啊，即係孟孫之間邊個啱啲？當然有呢啲論辯嘅，但係呢個未必有，又未必係最核心咯。啊，即係尤其我諗研究孫子嗰啲，就講即係反而係重構嘅理論，睇下可能對即係一啲西方嗰啲哲學問題嘅回答啦。其中一個就禮啦，當然孫子係好著重禮啦。啊，咁我感覺上就其實西方即係呢個禮，即係孫子對禮嘅論述，佢哋又覺得即係都。是有啲啟發性嘅，啊，即係對即個內外啊，啊，即係嗰、那個，即係點樣通過禮去凝聚、凝塑我哋嗰、那個，即係道德行為啊、規範呢一啲啊， 即係關心自己啲問題多啲，其實都係咪？啲西方人從佢哋考慮開嘅問題去睇孫子俾到啲咩？ 我覺得係咯，咁當然嗱，西方學界咁都有即係中國學者噶嘛，咁不過佢哋喺西方學界做用英文進行。 我哋都大概講咗今次講咗西方學界點樣睇孫子啦，咁我諗我哋下一節翻嚟就真係講下孫子到底講惡會點樣講啦。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繼續講下孫子。而咧今節咧，我哋就會同大家講下孫子到底點樣講惡咧。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聽到可能就會話、即係孫子會覺得人咧就係性本惡嘅。咁係咪咧？即係 孟子就性善咁樣。 係啦，性本善嘅。咁係咪真係本善本惡咧？我哋可以傾下啦。咁而啱啱即係其實提到一點幾得意嘅就係、是，即係孫子同其他嘅中國哲學家有啲唔同咧，就係、是、其他可能好多時係一啲對話錄啦，即係可能俾講啲古仔嘅形式啦、但係孫子就唔係嘅，講多啲論證嘅。講多啲定義嘅，咁啊，所以比較接近我哋今時今日做嘅嗰啲學術論文。咁、我哋可能可以講下孫子嘅嗰啲論證啊，點樣論證人係性惡啦，或者係咪性惡啦？咁可能阿超係咪可以分享下？ 係啊，即係我諗呢度啊，我哋呢一節有兩個頭先涉及到嗰個議題啦。第一就佢性惡係咩意思啦？即係呢個咩論旨啦？係有咩流行嘅誤解啦？第二就係佢要支持呢個性惡嘅論旨咧，佢提出啲咩？論證或者理由啦，咁啊令我諗起咧就係、我讀孫子呢本書咧，其中一個 chapter 一篇就叫性惡篇啊嘛，咁入邊有一個論證，我覺得都幾搞笑嘅，即係佢話咧嗱點解我哋應該相信人係性惡咧？因為嗱、你睇下咧，人總係追求一啲咧自己欠缺嘅嘢或者冇嘅嘢啊，即係因為人係窮啦，所以佢就要追求錢啦，追求財富啦，咁、我哋見到咧就係、世人咧都總係要學習善嘅。由此可見咧，佢本身就冇善嘅，所以咧就證明人係性惡嘅。會唔會太渣啊？小夫你咁多呢個論證？ 嗱，呢個論證的確好多人批評嘅。咁但我又覺得即孫子未必真係講錯嘅。即其實佢嗱，當然呢個論證咧，佢就唔係主要個論證，佢係一個輔助論證嚟嘅。其實佢就係講我哋所追求，應該話我哋所追求嘅嘢咧，係我哋所冇嘅。啊，咁嗱，好多人就話我追求道德，咁唔代表我冇道德啦，因為我可以係道德再求精進噶嘛，咁我可以希望再做一個好人噶嘛，啊，咁啊，孫子就唔係講到即係話否定咗，即係我唔可以，即係其實佢真正講嘅咧就係話，我 追求嗰樣嘢冇，咁當然啦，我可以有一啲道德嘅，即係嗱，雖然冇，即係我哋可以咁樣講嚇，即係你，但係你所追求更加多嗰個道德，你係冇噶嘛，係、嘛？即係你係有嘅嘢咧，就會冇，即係又或者有啲人就話啊，我已經係好有錢，咁我都可以追求錢噶嘛，啊，咁係噶，咁但係相似就話你所追求嗰啲 額外嘅 錢嘅，你係冇噶嘛，嚇、咁所以呢個就唔係一個。單一個論證去講性惡嘅、其實係一個輔助論證。 咁會唔會就係好似似乎孫子都認同咧？人似乎某種意義底下有啲道德嘅。我哋陣間可以再釐清啦，因為我聽到你啱啱個意思係咁。咁而似乎只不過係話啊，但額外我哋再追求再多啲啊，你話咁咧就真係因為你都可以再追求多啲噶嘛。咁孫子就所以會認同咧，你可以即係所以佢個論證似乎係咁樣講咯。想 嗱。應該係啱啱個論證嗰度係咁樣講嚇，咁、我只係回應人哋嗰個對佢嘅批評。咁、孫子真真正正講嘅咧，就佢係肯定人有追求道德或者行使道德嘅能力嘅嚇、因為佢喺《性惡篇》即係中後段咧，其實都有處理一個問題，就係、普通人係咪所有人都可以成為聖人嚇？咁、佢就肯定係嘅嚇，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聖人嘅，因為每一個人咧都可以即係去行使知道。啊，即係佢叫知同埋能呢兩個能力嚇，咁、可以知道啊，即係各種德行嘅能力啦，可以去行使實踐各種德行嘅能力，咁再去累積嚇、精進嘅話咧，咁每一個都可以成為聖人啊。咁所以喺孫子嗰度咧，就佢的確係肯定啊，我哋係有行使道德嘅能力嘅。不過喺孫子咧就話呢啲行使道德嘅能力咧。就未係道德嘅，咁有一啲學者咧就話啊，你話人可以為謠信，你可以知能道德，咁、其實就係孟子嘅聖賤啦，咁、樣嚇。咁、但係即係其實孫子有一個好重要嘅，即係釐清嘅，係佢喺嗰段，其實佢區分咗叫做可以同埋能嚇。咁、呢個能咧就係喺嗰段啦嚇、就係一個好技術性嘅概念嚟嘅，即係可以咧就只係一個可能性。咁佢就話可以為善。咁大家如果即係對孟子比較熟悉咧，咁佢對聖善嘅定義咧就係可以為善，乃所謂善也啊。咁啊就話你可以即係可以去行使善咧，就其實就係善啦咁樣。咁孫子咧其實喺呢度係一個對孟子嘅反駁，佢就話可以為善就未不是善，係要能為善先至係善、即係可以只 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因為我讀嘅時候都會有即係。唔同嘅過程咁，通常我哋都係讀孟子先嘅，跟住先再接觸孫子。即係我都會諗就係咁，佢咁樣講，跟住孫子咁講啊，呢個係嗱，當然對孟子嚟講，所謂聖善就唔係話你生出嚟就突然間會去派錢俾窮人咁樣咁犀利，即係話佢有所謂為善嘅根據，即係有嗰個四端之心啊嘛。個四端之心係個端嚟嘅，係開端，但係佢未即係惻隱之心係天生，但係人就唔係天生啊。作為一個美德咧，係要培養嘅。嗱，佢個內容係咁咧，佢嘅講法，所以當佢只不過跟住就話：哦，我講嘅所謂性係善咧，就係、性裏面包含呢一啲能夠發展出嚟成為美德嘅元素。好啦，咁嗱，頭先你嘅講法就係孫子就話呢個唔係善，因為呢個只係可啫，就未係能啊嘛。好啦，咁呢個係一個即係、你點判斷咧？呢、這個係純粹一個名相上 verbal 嘅一個 dispute，即係我哋只係界定性唔同啫。咁其實真係冇實質嘅衝突噶嘛？定係你覺得都有啲實質嘅衝突嘅咧？ 有實質嘅衝突嘅，咁、即係 verbal 上面都有衝突嘅，即係佢哋對性嘅理解 個定義都唔同， 都定義係有啲唔同嘅。咁實質上都有衝突嘅。咁其中一個好核心，我覺得嗰、即係譬如可以能嗰個度咧，就係、孟子就話四端，咁四端已經係善嘅啦嘛。不過佢不過唔係善嘅完整嘅善啫嘛，佢、本身係善嘅。咁孫子咧其實都會講有類似惻隱之心嘅，因為佢有講到就係我哋天生會愛父母嘅、即係會愛護同類嘅。咁、但係佢同孟子嘅判斷唔同咧，就係呢一個啲類似我哋暫且用所謂惻隱之心去講啦。咁呢個惻隱之心咧唔係善，未係善，佢只係善嘅元素嘅啫。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就有啲實質嘅衝，即、就、係、是、實質嘅衝突嘅，就係、孟子咧就話。所有惻隱之心咧就係善啦，不過佢未係完整嘅嚇，佢仲需要去發展啊，即係成長，就好似一棵即係因為我哋話端啊，其實端倪啊嘛，一般就話解草木啊生長喺突出去草即係土泥土嗰、那個即係端端咁啊嚇，咁佢哋即係有更加多嘅養分，咁佢會成長為參天大樹啦咁樣啊，咁但係孫子嚟睇咧，因為你嗱嗰個苗同埋嗰個樹的確係一貫相承嘅喎。啊，咁係有一個即係發展方向噶嘛？ 喺孟子嚟睇， 係啦，孟子睇嚟。咁但係喺孫子，佢就覺得嗰、那個惻隱之心咧， 其實就只是善或者道德的元素嘅啫，佢唔係善嘅啊。咁因為唔係善咧，就因為佢嗰個能力咧，惻隱之心咧，可以導致善，亦可以導致惡啊。咁、 即係連惻隱之心都可以導致惡。係 啦，係啦，因為都有學者提出啦，即係我可以愛父母，咁可以為咗愛父母去傷害其他人噶嘛？係啊，咁我有惻隱之心，都可以為咗惻隱之心，可能做咗衰嘢噶嘛？啊，甚至就係我對某啲人嘅惻隱之心。可能即係正正就我對同胞嘅惻隱之心，令到佢拿起屠刀去殺咗別族人 嘅。即係黑社會嗰啲咯，係咪？自己人係自己人嘛， 其他人自己就義 係冇錯。 即係喺孫子就覺得嗰啲係只係元素啊，元素就唔等於善或者唔等於道德，即係未完整嘅。 呢個可以有啲補充喎，因為阿小夫講到話其實。頭先即係姑且方便地話，孫子都可以承認惻隱之心啦。我諗用翻佢啲原文，我諗起嘅佢其中一篇叫做《禮論》啦。 係 佢入邊講過話，天地之間咧，凡係有生命嗰啲咧，就都係有知嘅。咁有知咧，都莫不愛其同類嘅。咁所以佢觀察到啲小動物咧，其實離開咗佢啲同類之後咧，都會有啲唔捨得啊，要走翻轉頭啊，吱吱唧唧咁樣先至忍心離開。咁佢話，凡係天地之間咧有生命嘅物種入面最勁嘅最高級就係人啦，所以人對佢嘅親人嘅離開咧嘅懷念咧係至死不渝嘅。咁、呢個就可能相當於頭先我哋方便地用嘅惻隱之心啦。咁我想補充第二點就係阿小夫話到，點解對孫子嚟講呢一種所謂對同類嘅愛咧，都有可能引致惡咧？喺佢嘅原文，佢似乎係咁講，就係、是、你對親人嘅懷念咧，你跟住表達出嚟咧，你未必係恰到好處嘅、即係譬如。孫子嘅年代，佢哋係守三年之喪啦，為父母係嘛？咁、但係如果你嘅懷念非常之澎湃嘅，你好愛父母嘅，你守十年之喪咧，咁其實未必係好事嚟嘅，因為你總係要過翻你嘅生活噶嘛、所以你唔能夠一往地去跟隨你嘅惻隱之心嘅呼喚嘅，即係總要有一個外在嘅節制係嘛？所以會唔會係孫子嘅講法同孟子好唔同嘅？就係佢好強調外在嘅節制對於善嘅完成係必不可少嘅。 我覺得大致上阿超講嘅係可以接受，即係我可以同意。但係有一點唔同意，就係因為阿超都係會覺得啊，即係我有個內在嘅心啊，我只係要節制啊。咁但係孫子咧就其實即係當然佢個禮論篇其實係討論點解我哋需要禮啦啊。咁我有愛父母之心，我要通過禮去表達佢。咁我就唔覺得呢一個係即係佢雖然都有提到節啦，咁我就唔覺得係一個只係節制，因為節制就好似我內在已經完成啦，只不過咧、就要限制佢啫， 收一收火咁。 係啦，係啦。咁但係孫子就話其實我要通過一個形式去表達佢。其實我可能愛父母，但我點樣為之愛父母先？或者父母係愛仔女，咁點樣為之愛仔女先？係咪仔女要嘅嘢全部都俾佢咧？咁樣啊？定係其實有啲方式去教養或者去敬重父母先至恰當咧？啊，因為我諗孫子就話我嗰個內在嘅情感咧。其實我可能只係感知到即係感受到，但係佢點樣先至係恰當嘅孝敬呢？我可能係通過即係一個文化嘅分養嘅啊，即係為咗個教育程度。咁可能就譬如要問候父母啦啊，或者去體察父母 真 係 問候嘛？你冇特別冇特別意思噶嘛？你係 啦，係啦，體察父母嘅心意咁樣。但係點樣同我諗係個互動啊？啊！即係我哋只不過因為已經處喺一個文化傳統度，我哋已經學習咗好多嘅規範，即係禮儀 表達嗰個方式。 我哋已經有形式，就以為嗰啲係天生嘅。咁但係其實孫子係相對於一個佢係做一個即係思想實現，就係一個前文化嘅類似自然狀態。咁我哋未發展成文化，未有禮儀嘅時候，我只係有個心意嘅時候，其實我可能唔知道點樣對待父母嘅喎。我可能唔識得同父母相處喎，因為其實譬如一路講孝呢，以往就會覺得要遵從父母叫做孝啦。咁但係其實先秦如何呢，從來都唔係話係即係無條件嘅遵從父母嘅， 即係孝唔一定要順㗎嘛。 係啦，唔一定要順㗎，反而就係、是、即係所謂從義不從父嘅啊。咁就係即係要啱嘅嘢咧，其實係唔聽從父母嘅命令咧，反而係正確嘅。咁呢啲就係即係需要判斷啦，即係雖然有一個合理嘅規範噶嘛。咁真正嘅孝其實可能就係唔係順從父母意願喎，就反而就係即係避免父母犯錯咁先係真正嘅孝。 即係譬如舉個例，嗰啲阿爸打你咧，你應該擋咧咁樣。咁我估要分噶嘛，即係如果阿爸打得你有道理，佢為你好教你，你就梗係唔好還手啦。但係阿爸原來只係賭錢輸咗，打你一身嚟泄憤咁樣咧，你唔應該俾佢打嘅喎，因為點解？你俾佢打唔係孝喎，呢個係陷佢於不義啊嘛。因為你令佢作為一個父親，唔係做緊一個父親應該做嘅，佢唔係表現緊慈啊嘛。係咯。係 啊。 啊、即所以我諗孫子係好注重，即係唔係覺得內在已經完成咯、啊、即係所以我就啱啱話嗰個只係元素、啊、因為元素要通過一個形式啊，先至得到完整嚇。咁、啊、但係即係孟子似乎嗱、啊，孟子我都覺得佢個論述咧有時係即係有啲飄移嘅，即係佢自己的立場都有啲浮疑不定嘅。咁、啊、但係孫子就會話嗰、那個係元素，嗰、那個唔係線嘅啊，即係線係要通過一啲即係共同嘅規範去完成佢嘅。咁、嗰個就係禮啦，或者佢稱之為禮儀啦，甚至你可以話仁義添啊。 我諗幾得意，因為我哋平日會覺得有呢個為善嘅能力就善啦。咁但係孫子講咗而唔係，因為你可能做出嚟嘅行為可以有問題。咁我哋下節翻嚟真係講下孫子點樣講惡啦。翻到嚟第三節之後有偈傾，咁其實啱啱就講咗好多咧，特別係可能孟子啊同埋孫子之間嗰個分別，因為似乎咧即係喺呢個儒家嘅傳統入面，孟子講過，咦人係聖善某一種義啦，聖善啦，咁我諗孫子點樣都要多多少少回應一下，喂你點樣解釋翻先？咁佢其實就俾咗一啲答覆啦，我哋就曾經提過，咁我諗我哋今節就可以再講多啲，咦即係最特色咧，特別喺孫子入面咧，就似乎係佢講性惡、 嗯， 而好多時啲人就會誤解咗係講性本惡啦。咁、但係我哋會覺得似乎唔係咁樣解釋嘅，入、面有一啲細緻嘅文本咧、我哋可以做一啲分析。咁我交個問，即係交個時間俾 Roger 問一問個問題啦、不如。 或者我咁樣將個問題俾我出嚟，都係攞孟子同孫子做個比較，睇下你點樣睇嗰個關係。咁嗱。根據頭先，我就係講孟子，就係佢講聖善，其實係集中講嗰個人有為善的基礎咁樣，有啲根據咧，先天地係咪？個惻隱之心、羞恥之心、慈祥之心、是非之心咁樣。不過咧，你淨係得呢樣嘢唔搞，你都要培養，有粒種子都要淋水㗎，擺啱適當嘅土壤㗎嘛，係咪？咁但係去到要即係如果你有適當嘅條件配合翻咧，佢可以發展種子變成佢應該成為嘅嗰種植物啦，係咪？咁就嗰種美德啦，嚇仁義禮智啦，所以嗰啲係端。好啦，咁啊呢個意思之下咧，都唔係話你自然就會做到啲好嘢，或者生出嚟就做好事啊嘛。咁於是個問題，對於即係講聖善嘅人，你就要處理一個問題，咁點解會為惡咧？係咪先？咁為惡，孟子有個解釋啦，就係因為慾望啦。因為人除咗有呢四端之心，嗰四端之心係一種公心嚟嘅，我哋梗係，即係佢係牽涉一種關懷別人嘅能力啦，喺唔同嘅方面表現出嚟。咁但係慾望咧，即係呢個係自然人有嘅一啲肚餓要食嘢嘅飢思食渴思飲所謂，即係眼中意睇靚嘢咁嗰啲咧。是好個人嘅、我係以滿足自己需要為嗰、那個即係衣櫃嗰個 orientation 係咁。咁而家個問題就係、好啦，咁慾望本身一般嘅講法就係佢本身就係冇所謂好壞善惡嘅，係咪？咁不過咧問題就係點解人會為惡咧？就係、你太過重視你嘅個人慾望。咁點解咧？就算我用孫子嘅講法都可以話，你順時有啲講法咁樣解釋啦，你順住佢哋嘅嗰啲耳目口鼻之慾咧。就會搶㗎啦，係咪？因為你需要嘅嘢，人哋有需要，咁人哋只係大家都顧自己嘅時候咧，咁大家咪爭咯，資源有限嘛。好啦，咁喺孟子嗰度落翻去講嘅時候，佢其實會唔會都有啲類似嘅講法？即係翻到我頭先嗰個問題，就係會唔會淨係 verbal 嘅咧？其實佢哋定係實質嘅咧？係意思就係話，當我哋如果任由一個人去發展佢中意做嘅嘢，完全唔加以任何節制啊，咁當然啦，順住你嘅惻隱之心咧，你就會為善嘅。但係順住你嘅慾望咧，佢本身都唔一定為惡，但係因為個客觀環境嘅影響啊，嗰啲條根本唔夠資源等等咧，咁你任佢做咧，我同時譬如假設兩個都係我自然天性嘅一部分，我又會有時會對人好啦，但係有好多時我又會對自己好啦。不過到最尾，如果你完全唔俾一個方向佢咧，唔俾任何規範，包括冇一個制度去將佢某一啲嘢表現多啲，某一啲嘢壓低，或者透過教育將某啲嘢強化，將某啲嘢弱化咧，咁通常會有咩後果咧？就是你嘅自然慾望一定會贏啊！因為你係為自己嘛，爽好多嘛，我肚餓食嘢，我即刻覺得開心啊！你肚餓見到你都慘係咪？我俾你食咁見到你唔肚餓，但係好淡薄啊嘛，我唔會因為咁開心咗好多咁樣。所以咁樣順住落去嘅時候咧，慢慢就會去到一個結果，就係本來啲中性嘅嘢，咁你慾望就因為不斷強化，咁嘅爭奪咪越嚟越多啦，喺個社會裏邊啊，咁咪出事咯，你咪會做啲開始，而且慢慢咧會此消彼長嘅。你雖然本身天性兩樣都有。但是你太過關心自己得太耐咧，你慢慢就會淡薄噶啦，對他人嘅關懷。喺呢個意思之下，你就會 主要體現為惡行啦。如果你順應住你本性，咁、所以先要用一啲制度去規範佢嘛。如果咁樣解孫子嘅時候咧，其實同孟子冇實質分別嘅，我覺得係咪我意思啫？係 verbal 嘅啫嗰種啊。咁所以呢度好似即係小朋友大家睇法 啦。係、我即係嗱、有啲地方的確孟孫冇你想象中咁大差異嘅、即係譬如啱啱孫子講即係 Roger 講個 verbal。即係因為孟子都有講小體噶嘛，即係小體大體嚇、即係其實四端之心係屬於大體啦嚇。咁、我哋發揮個大體嚇，咁、小體其實就係情慾嚇。咁啊，同埋佢有講志同埋氣啦嚇，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嚇。咁啊，好似係兩個，即係志其實大體就係大體咁樣啦，氣就你可以理解為情慾嘅小體咁樣嚇。咁啊，如果你即係孟子嚟講咧，即係如果你大體可以主宰小體咧，咁就係君子啦咁樣。啊，咁啊小體即係反過嚟主宰啲大體啦，咁啊小人啦咁樣。啊，咁喺呢度論述咧，孫子有類似嘅理解嘅，即係其實佢個性咧啊就唔係指全部，其實佢的確係接近小體，因為佢係指情慾啊嘛。啊，即係其實佢性同孟子的確有一個好重要嘅唔同。孟子咧其實係講人嘅特質嘅，人嘅本質特質。啊，咁孫子咧嗰個性咧就冇咗呢一面嘅，即係冇咗所謂人嘅本質或者特質， 區別於其他生物嘅。 佢有另外一個詞，佢嗰個詞就是人之所以為人者嘅。咁佢嘅性咧就唔係指呢一面，佢嘅性咧其實係指天生自然嘅嘢嚟嘅，即係所有會天生自然發展嘅嘢咧，佢稱之為性。咁人咧需要理性思考嗰啲，佢就唔稱之為性。咁呢度即係有機會就一陣再講啦。咁佢因為個藝嘅。藝嘅講法即係人為啊，其實佢性同埋藝個藝咧就唔係虛藝，其實係人為嘅意思啊。咁其實即係相對於人為嘅嘢，天生自然嘅嘢咧叫性啊。咁所以佢就將即係人為嘅嘢搬開咗一邊啊，然後就問咧一啲天生自然嘅情慾咧，如果即係佢係會主宰我哋嘅啊，所以性即係啲天生自然嘅，因為 Roger 啱啱講咧就係、是。咁呢啲情慾睇起上好似係中性㗎嘛、只不過因為可能人際關係之上，咁我關心自己多啲，咁就侵害到其他人，或者長即係冇壓制之下呢、可能漸漸呢就會令到好多衝突啦咁樣。咁、我諗孫子就會講呢一點，孫子會承認嘅，的確佢都強調好多人際間嘅衝突嘅。咁、但係佢仲有另一點，至少我嘅詮釋啦、即係我即係其實兩本書即係都講好多為己之學咁樣。咁、其實為己之學就好似有為自己咁樣。咁孫子就話其實你通過道德先至真真正正為自己嘅，即係點解呢？因為你俾情慾操控咗呢，其實你冇過緊你嘅人生、其實你係情慾嘅奴隸嚟嘅。咁、其實佢喺呢個意義下呢就話情慾唔係中立㗎喎、咁情慾因為我哋覺得好似情慾中立，因為即係覺得我肚餓食飯啊，即係我有啲感情嘅需要滿足冇問題啊。咁但係呢個又已經係假設一個社會體制之下嘅。其實我哋已經經過家庭嘅教育㗎啦、已經經過一啲文化嘅分養規範㗎啦。咁我哋就唔自覺嘅，就以為呢啲嘢唔重要嘅。但孫子其實指出呢啲嘢好重要㗎，冇呢啲規矩，其實我哋基本嘅人際交往，連成為一個人嘅基本能力都冇㗎。即係你想象一個前社會。如果你冇教育即係冇思考冇思慮嘅能力，你只係憑住本能嘅話咧，咁你就係野獸咯、即係禽獸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儒家式嘅傳統啊，咁就係、即係通過仁義禮智，咁呢啲孫子都承認嘅啊，咁冇呢仁義禮智咧，其實你就係禽獸啦咁啊，因為你嗰啲情慾其實你唔識得點樣去即係、把握佢嘅，你唔識得點樣去追求佢。咁我哋以為佢冇問題，只不過因為我哋已經喺社會裏面啊嘛。我哋已經係家庭長大㗎嘛，即係父母已經教咗我哋㗎嘛。但如果重新開始嘅話呢，其實就係、是、即係由野獸即係慢慢先至過渡到人囉。即係所以喺呢一點。 但咁樣聽又即係比較同孟子真係有啲似㗎，即係我反而越聽就覺得有啲似，因為啱啱咁你嘅講法就係、是、啱啱一開始 Roger 就想講，其實似乎呢我哋兩者都會承認我哋人性入面啦有兩層嘅，或者兩個面向啦，一個就我哋慾望嘅面向。而另一方面咧，就我哋都有啲為善嘅能力，諸如此類。咁即咁，而你就話啊，但係孫子都有類似呢兩個面向，不過可能用啲唔同嘅 term 啦。咁而你就話咧啊，我哋人應該點樣成為一個人咧？就是、我哋可能咧，盡量可以咧調節啦，改善我哋嘅慾望啦。因為如果我哋俾慾望牽制咧，我哋就唔係過緊自己嘅生活，我哋只不過慾望嘅奴隸啫嘛。我哋點先做到一個人啊？就可能要經過道德嘅教化啦，等等等等。咁好似呢個位置，即係我哋咁樣先可能，甚至我哋可以話咁樣先係自由。但好似孟子都可能會承認呢一點啊，即係咁樣講咧，就好似兩者更加即係有一個相似性喺度。 所以我就想問，咦，咁會唔會可以再我哋再逼出到嗰個分別 咧？呢、這個就啱啱 Roger 講嘅另外一點，其實我想回應嘅，因為即係 Roger 就話，即係孟子都唔係人一出世係好人啊嘛，你都係需要教養噶嘛，咁、但係嗰個重點咧就係我哋啱啱其實爭論啊，咁嗰個端咧本身係道德嘅，孟子嚟講，咁佢要發展啫。咁佢所以講心咧，一旦發動咧就必然係善嘅，所以佢講放失之心啊嘛，即係你只係唔見咗個心啫咁樣。咁但係呢度孫子同孟子就有一個好唔同嘅判斷，即係孫子就話你個心可以係喺度嘅，不過你心咧做咗錯嘅判斷，咁、就係、是、即係你有個思慮嘅能力，咁呢點都承認嘅。咁孟子就喺嗰、那個佢就話道德心，我哋嘅心就係道德心。咁孫子咧就話我哋嘅心唔係天生係道德心嘅，當然我哋可以成就一個道德心。咁但系我哋嘅心咧，其實最初咧係一個理智或者思慮心。我哋其實係諗點樣去做咧咁樣。我哋並唔係內在心咧就已經知道點做啦。其實知道點做係需要去一個共同嘅努力嘅，需要反省嘅、思考嘅、探究嘅，甚至可能係一個即係文化長久嘅累積嘅。咁孟子就比較傾向就即係良心啊嘛。我內省本心咧，我就知道點做啦。即係咩係啱，咩係錯。孫子就覺得。相似就唔相信啦，至少就呢度就涉及一啲好根本嘅，即係可能道德形象學嘅爭議啦。 即係我諗你嘅意思就係、是，似乎孟子就會覺得咧，我哋個心一發動，我哋就會行到善。咁咧，但係孫子就唔覺得係咁嘅。我哋所謂嘅發動，可能都可以做錯嘢嘅。 冇錯，冇錯。 咁而我哋個心只不過認識心，我哋可以有一個能力咧，去學習翻點樣做翻一個好人。我哋可以思慮。咁所以可能根本嘅嗰個分別喺呢一度啦，係嘛？ 大致上係咁啦，即係佢當然可以成就道德心，但係即係。天生自然嘅心並唔係內具道德啦，即係道德係需要去培養啊，即係需要去吸收，因為佢都好即係我記得孫子一個即係幾好嘅講法，就話每一個人做嘢都覺得自己係啱嘅啊，咁但係我覺得自己啱係真係啱咧咁樣，咁唔一定噶嘛，即係我哋需要討論噶嘛，即係如果嗱，其中一個我諗即係孫子會挑戰孟子嘅就係，如果真係有良心嘅話，點解有咁多道德嘅衝突呢？即係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係良心，甚至即係可能你有你嘅良知，我有我的良知嘅時候，咁即係咁邊個良知係真正嘅良知呢？咁孫子就似乎就唔係咁相信啦，即係佢唔覺得有即係天生自然，就我哋已經有啲內具嘅道德理質喺心裏面啊。其實更加多可能係經過討論思慮，然後我哋先至捕捉到或者相信到，即係揾到啦，即係你都可以話揾嘅，有嘅，佢係相信有客觀嘅道德規範嘅，咁但係並唔係咁直接啦，至少就唔係我即係問我本身我就知啊、即係孫子唔係好相信呢。 我頭先聽到一點啦，或者呢一節未必有時間討論，但我先提咗個問題先啦，就係、是、我聽到小夫講咧，孟子同孫子嘅根源上嘅根本上嘅差異，就係、是、孫子直頭覺得咧，你嗰啲天生具有嘅。性啦，或者係能力啦，就算係惻隱之心都好啦，就亦都包括埋慾望啦。其實基本上佢未經過一個文化分養嘅一個或者一個叫格式化嘅一個動作 嘅 或者一個過程啦。嗰堆咁嘅嘢咧，基本上係就算佢自然流露都好啦，都係一件惡事嚟嘅。所以似乎小夫嘅對於孫子嘅閱讀就係、是、孫子真係主張性惡嘅。就唔係話嗰啲慾望係中性，不過你順時先會為惡。佢就覺得嗰堆嘢咧，嗰啲原始嘢真係惡嘅，因為惡同善嘅分界係在於你有冇經過嗰個文化分養嘅一個格式化表現。即係佢第二節講佢話，你虛有一種咩愛父母之心，但你連點表達都唔知。咁嗰個愛其實係唔識，都唔知咩嚟嘅，咁係一堆嘢。不過我有個諗法就係、是。即係阿小夫就話，對於孫子嚟講，你只不過有個野獸嘅，但係即係野獸可能都唔係好壞啫。不過 我哋一如以往都係唔會講得到性惡係啲咩啦嚇，咁啊好似我哋之前嘅作風，咁我哋下一節翻嚟講。歡迎翻到嚟第四節哲學有偈傾，亦都係最後一節啦。咁樣我哋一如以往啦，通常都唔會一節講得曬啲問題嘅。咁我哋就所以翻到嚟呢一節 繼續惡落去 啦，繼續惡落去啦，睇下我哋同惡嘅距離啦。 咁問翻我頭先個問題先啦，即係我其實想講就係、是、即係、就是、我知道小夫對於孫子嘅閱讀就係話人所天生出嚟嗰啲嘢咧，其實真係可以叫做係惡嘅嗰啲嘢。就算你係有一種對親人嘅依戀愛護都好啦，但係你冇經過一個文化格式咧。基本上你連表現出嚟都唔知點表現嘅，咁但係我會咁樣諗，即係 如果你話人如果未經過文化分養，係前社會嘅狀態，嗰、那個自然狀態，咁就係野獸。咁但係我又咁諗，即係野獸咁又又好惡咩？係咪？因為其實你睇下大自然啲動物咧，佢唔會濫殺嘅，因為佢殺佢打交不外乎係為咗爭配偶、爭地盤、爭食物嘅啫。佢滿足咗之後咧，佢唔會再濫殺嘅，因為佢會浪費自己嘅能量噶嘛，係咪？能量係好緊要嘅，冇理由浪費嘅。咁但係人類進入咗文化，可能仲衰喎，係嘛？人係我哋見到好多人食飽咗都仲要搶，仲要屠殺， 食飽先搶多啲啊嘛。 其實前文化前社會嗰個係咪真係配得上惡呢個符號咧？ 同埋我順住即係唔係完全一樣，但我估可以一次去答就係、是、因為如果假設兩個都係自然咧，即係你有嗰種關懷別人嘅心，同埋就算嗰種私欲都係好啦。咁如果我譬如順翻阿超嘅講法就係、是，我哋唔好用啲咩文化去規範佢啦。我就咁流露咯，系咪？咁嘅时候，嗱，孙子会觉得梗系唔好啦，系咪先？咁我就要都系要规范佢哋嘅。咁但系个方向点样嚟咧？即系我点知应该点？譬如两样嘢，我规范边一样，去到咩程度？佢本身如果嗱，孟子可能有个回应喎，佢可能会觉得虽然神秘啲啦吓，可能就系、是、你自然嗰个根四端之心嘅要求，而家佢只系争一种恰当嘅表现方式啫。咁当然嗰种系要摸索嘅。即係你係透過人與人嘅溝通交流互動咧，即係慢慢你係知道愛人開頭你梗係唔適當噶啦、那個方法。咁當然，如果你喺一個人類社會裏面已經有個社會咧，就容易啲，因為已經有 set 嘢咧擺咗喺度你跟啊嘛。咁但係原本冇未有社會之前咧，啲人就係透過呢種我都係表現關懷，咁開頭可能表現得唔恰當，咁咪令到人哋受傷咯。咁我發現到原來做多咗啦，我下次咪做少啲咯。人有呢個調節能力啊嘛。嗱，咁我係順緊一邊嘅，我用孟子式嘅方式嚟理解。我唔係順緊我嘅慾望去走嘅，我係順緊其中一邊就係惻隱之心。嗱喺呢度咧，如果你講到佢兩邊都會發出嚟惡咧，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咁，我點解我要揀一個而放棄另一個？或者當然可能個 model 根本唔係咁啊，你會覺得兩邊都要規範都唔頂嘅，我唔知道，即係睇下你會想點樣解釋嗰樣嘢，點樣揀同埋個方向去到邊個定？即係當佢話用聖王啊，但係問題就係、是。咁佢有咩咁特別呢？你又會掃出一種好神秘嘅直覺喎，可能會唔會咧？你試下講。 我諗即係我首先從阿超嗰度講，即係嗰個禽獸，即係禽獸有咩問題咧？即係禽獸係中立噶嘛，即係禽獸都有好嘅生活啦，咁樣即係對禽獸好嘅生活啦。咁我諗君子嘅回應就係話，如果人只係禽獸嘅話，就冇問題嘅，即係禽獸冇所謂善惡，即係冇道德嘅問題，可能有好壞嘅問題，即係佢都可以過得好啊，過得唔好嚇。咁但係因為人就唔係禽獸嚇，即係我諗呢一度就我好著重嘅就係人有思慮嘅能力，即係其實有一個主體性啊，你可以話，即係話即係西方就 agency 啊。咁我哋同即係野獸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我哋有一個即係自我啦啊，即係野獸就只係憑本能行事，佢之所以冇道德嘅問題，因為佢冇選擇啊嘛啊，即係佢只係憑本能行事，因為道德咧係有所謂嘅選擇嘅，即係你有判斷選擇，即係你可以或者亦可以唔做，咁先有所謂即係好壞善惡嘅問題啊。咁如果一切都係本能，咁其實冇所謂善惡嘅問題啊。咁但係有呢個抉擇能力咧，其實就係人嘅自我就係、是、即係所謂呢一種抉擇能力嘅形成咧。其實我就即係我嘅解釋啦嚇，咁、啊、就係、是。之所以性惡咧，就係、是、我哋情慾咧係會衝擊或者淹沒呢一種自我嘅啊，咁就係即係嗰個心啊，啊，即係我嘅心咧，其實係一種指導自己人生嘅能力，即係我會問嘅生命就係、是，即係我係一個點樣嘅人啦，我應該過一個點樣嘅生活啦，咁我呢啲即係未必有意識啦，即係有意無意，其實你係一個好常見嘅問題噶嘛，即係話即係我要做啲咩咧咁樣，即係我人生要追求啲乜嘢，即係呢啲係。即係我哋暫時嚟講係人一個好獨特嘅能力啦，咁呢啲其實係牽及到嗰個自我嘅問題， 甚至你話冇辦法避免要選擇係咪？ 係啦係啦，即係你要做一啲選擇啦，你做一啲判斷啦。咁、而其實孫子，我覺得即係孫子話情慾或者小體係我根本咧，就係佢係會淹沒呢種能力嘅，佢會令到呢一種嘅判斷思慮咧發揮唔到作用嘅。啊，即係因為慾望之為慾望咧，就係要啫嘛，即其實冇我嘅，我哋一般話我要嘅我係假嘅，係要。啊，咁然後佢就令到你以為咧嗰個係我要，咁但係其實你喪失咗自我噶嘛，因為你只係喺每一刻嘅當下嘅情慾之中咧，你係追求佢啊，咁但係真正嘅自我咧，其實有一個跨時域嘅啊，即係其實孫子都好著重呢一點，你即係你會知道我有過去嘅、現在、未來，你有個展望，你有個人生規劃嘅，你覺得你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啊，你想過一個點樣嘅人生？啊，咁呢啲能力咧，其實係你去反過嚟去主導你嘅情慾噶嘛。咁佢所謂稱之為惡咧，啊，其實惡更加 我諗更加接近，即係雙子我嘅意思更加接近係混亂無序咁嘅意思。混亂無序會破壞我哋嘅規範道德啊， 同埋個人嘅整體性啦。 係啦，人嘅整體性。即係 其實包括埋係啦，我包括埋我哋頭先講嘅嗰啲惻隱啊，或者愛父母，其實都係一種要嚟嘅啫。都係屬於情慾，都 可以，所以個心係離開嘅另一樣嘢嚟啦，完全係啦， 所以其實我諗係即係孟子咧就未區分得好詳細，即係佢小體大體啊，即係好似係同一層嘅。其實孫子就講得好清楚，係嗰個心咧同情慾係唔同層嘅啊，即係佢有一個概念叫心之所可嘅啊。咁啊，心之所可其實對於情慾嘅判斷嘅。咁佢就話呢兩層係完全唔同嘅活動嚟嘅， 所以甚至嗰個惻隱之，即係孟子講嘅惻隱之心嗰種傾向，都係同情慾同一層啊！如果咁講， 我諗孫子會咁樣講， 個大體就變咗純粹嗰個思慮嘅心啦。 係啦，係啦，係 啦，跟住嚟。 我諗佢你可以話，即係孟子去釐清翻孟子咯，即 係孫子釐清翻， 係即係孟係啦，孫子釐清翻孟子，因為孟子有一啲混雜咧喺孫子嘅角度睇起上嚟。啊，即係所以孫子有啲地方係同意孟子嘅，但係佢又有啲地方係反對孟子。 我估孟子又會調翻轉問孫子啊，你嗰個心之所可嗰個所謂思慮能力，點解唔坑落去性人所特有嘅人性入邊咧？既然佢都係， 因為呢係根據孫子嘅定義， 啊， 因為佢就性嘅定義就是天生自然，佢有一個不可學不可視啊。咁而呢個我覺得有道理嘅喎，啊，因為其實呢個係孫子，我諗係成個先秦只有孫子咁明白咁樣提出咧，就係、是。即人嘅獨特性喺邊度咧？即人就有一個自主能力啊！即人係可以控制自己嘅。咁而所謂嘅性情慾咧，其實係自然發生嘅，係人同禽獸一樣嘅，係天之所為，我哋控制唔到嘅。即好似血液流動啊、心臟跳動、消化能力，包括我哋嘅聽力、即視力，同埋呢啲情慾咧，其實都係我哋控制唔到嘅。我哋控制到嘅咩？我哋嘅思慮、我哋嘅行動啊！咁即係呢一個我哋係要掌控嘅，即係呢個先至有所謂人之所在、自我之所在。即係如果情慾咧，就會掩蓋咗嘅。咁當然，即係啱啱 Roger 又問啦，咁嗰個即係判斷基礎喺邊度啊？嗱，孫子有即係有好特別嘅，佢就係性偽合嘅，啊，即係嗰個判斷咧又唔係要去除個性嘅，即係性其實是一個即係你會干擾到人為、干擾到心啊，但係你心佔有主動咧，其實你係去梳理。嗰啲情慾，即係要有內容嘅人生，即係我人生追求要有內容啊嘛，即係我唔係只係一個理性喎。呢點其實就同西方哲學又有唔同，即係佢嗰個所謂理性咧，又唔係脱離於情慾嘅理性嚟嘅，其實係一個理，即係 pattern 啊，即係我哋即係道理嘅理啊，即係道就行走嘅理就係一個 規劃啊，脈絡 嚇。咁啊，其實嗰個脈絡咧就唔係超離於嗰個即係人生個情慾啊，而係去俾一個。啊，問路佢啊，俾一個道理佢，令到佢能夠發揮，然後組織成為一個好嘅人生嘅。 嗯，咁所以我諗你回應翻阿超個問題就係、是、阿超就係問，即係咁如果我哋變翻野獸有咩咁大問題咧？而孫子嗰個答案似乎就係話，我哋人有一個好特殊嘅思慮能力，而呢個能力好有價值嘅。好意思，因為呢個先顯現到我之為我一個自我嘅所在，我哋要掌握到呢個能力，先把握翻我嘅人生，而區分開我動物就冇嘅，同埋可能即係起碼我哋所知啦，當啦，就係動物似乎淨係得嗰個慾望本能，我哋跟住嘅啫，俾佢牽引住我哋奴隸嚟嘅。但如果我哋掌握到呢個能力咧，我哋可以掌握翻嗰個慾望，調節翻去，控制翻去咧，呢、這個先睇到我之為我人嗰個價值喺邊度。咁所以我諗話點解我哋要做人而唔係做禽獸，那個分別喺呢度咯。我諗 係啊係啊，即係嗱，如果我哋只係禽獸就冇問題嘅。咁但係我哋人係可以禽獸不如噶嘛？禽獸其實唔會禽獸不如噶嘛。即係你會鬧禽獸，禽獸不如啊嘛！你只會鬧人係禽獸不如嘅啫。咁就因為呢個就涉及啲自由自主嘅問題。即係嗱，如果你變翻禽獸，你冇咗個心咧，冇問題嘅，因為你已經唔知道啦嘛，你已經係禽獸啦。咁就冇所謂即係善惡對你可能已經冇意思。 即係試一試嗰啲人都係咁啊嘛。 但如果我哋有呢個能力，咁但係你唔行使而喪失嘅時候，而過緊好似禽獸生活咧，咁就有問題。 嗯 啊，即係因為相對人嗰個自主能力而言，我哋嘅情慾咧。是會有問題，啊，咁如果我冇呢個能力，咁冇問題噶。 嗯，咁我諗即係因為我哋仲有啲時間啦，不如講即係我諗可以順住呢一點嚟講啊，關於孫子對現代嘅啟發啊。 嗯， 即係因為我哋都好重視，我諗咩時代都好重視，我哋點樣可以把握到個自我？咁我諗順住呢一點，可唔可以再講多啲，例如孫子對現代嘅啟發咧？ 係嗱，呢點就係、是、即係因為孫子有個天人之分啊，佢將嗰個天咧就係個自然天啊，佢好相信個價值咧係人所去。建構又好啦，即係點樣建構咧？即係當然有好可以有好多爭議，我諗冇時間講啊。但係佢一個同即係我諗同好多先秦 即係思想家唔同嘅地方，即係佢就唔相信個宇宙本身係有價值嘅。嗱，佢就話天咧就係一個自然嘅運行。咁呢一點其實同現代個世界觀好接近，即係個機械嘅宇宙觀。即係因為你喺前現代，你相信咧宇宙本身係有價值嘅， 有目的嘅， 或者上帝會有價值所在。咁只要聆聽啦，揾到佢咧就會知道我哋嘅追求嘅。咁但係個挑戰，即係現代嘅挑戰，正正就係一個機械嘅宇宙。個宇宙本身係揾唔到價值嘅，揾唔到道德嘅。咁人點嘅安放，或者好似尼采所講嚇，即係上帝已死嘅話，人係咪做乜都得咧咁樣？咁、而即係我諗孫子嗰個回應呢，就係佢係一個咁樣好接近現代嘅思路去講，佢就話價值呢我哋唔需要喺個宇宙本身揾嘅，其實係人自身度揾嘅。咁真正嘅通過人自身對自己嘅理解啦，即係個慾望嘅理解、情感嘅理解啦，咁我哋俾一個文化嘅，即係文啦，即係文理，佢成日都提嘅，即係一個文化道理嘅規範去展現佢，其實價值咧就喺人生內部去呈現嘅，去實現嘅。咁似乎係有一個進路咧，去解答現代嘅困境嘅。即係現代困境，似乎就係你個宇宙喪失咗咧，好似就係我嘅一個決定啫。即係好似存在主義咁，就係我自己決定啦。咁但係決定咧，其實即係我讀 Manita， 其實就係嗰個路數啦。咁就係你個決定其實生起唔到價值噶嘛。咁我如果可以決定善惡，又何來善惡咧？咁樣即係冇一個客觀嘅標準。 即係我諗，因為回應到現代嘅一個問題啦，西方世界嘅嗰個價值嘅根源，以往可能喺上帝度，但係之後咧，慢慢上帝嘅角色退場，咁佢哋就開始問：喂，點算啊？我哋咁而你似乎覺得咧，呢個係一個進路啊！即係孫子可以話俾你知，我哋唔一定要靠上帝，我哋人類自己都係建立起一個文化啦、文理理路咧，話翻俾我哋知人生有咩意義， 而且有客觀性嘅， 係有客觀性。咁係啦，咁我諗今集即係我哋講咗好多關於孫子，我希望俾到啲啟發大家，我哋可以喺現代點樣學習孫子，做好一個人， 同惡距離遠啲。Thank you.